词语。再说， 再说。 黄金时间， 黄金时间。 有的是， 有的是。 看上， 看上。 性格， 性格。 观念， 观念。 善良， 善良。 贤惠， 贤惠。 体贴， 体贴。 娶， 娶。 结婚， 结婚。 危机， 危机。 满的， 满的。 感情， 感情。 婚姻， 婚姻。 夫妻， 夫妻。 实习， 实习。 注重， 注重。 实际， 实际。 一生， 一生。 寄托， 寄托。 未来， 未来。 地位， 地位。 甚至， 甚至。 现代化， 现代化。 家具， 家具。 吸引， 吸引。 爱情， 爱情。 真心， 真心。 想象， 想象。 理解， 理解。 考虑， 考虑。 嫁， 嫁。 离婚， 离婚。 看不起， 看不起。